若望福音第六章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往加利勒亚海，即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。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，都跟随着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即逾越节已临近了。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，就对腓力伯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力伯，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。腓力伯回答说，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。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，这里有一个儿童，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，但是为这么多的人，这算得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吧。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，于是人们便坐下，男人约有5000。耶稣就拿起饼，祝谢后，分给坐下的人，对于鱼也照样做了，让众人任意吃。他们吃饱以后，耶稣向门徒说，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，免得糟蹋了。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，装满了12筐。众人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。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，立他为王，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到海边，上船要到海对岸的格法翁去。天已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海上因起了大风，便翻腾起来。当他们摇橹，大约过了25或30斯塔迪时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临近了船，便害怕起来。但他却向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便欣然地接他上船，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第二天，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，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，只有他的门徒走了。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无主祝谢后人们吃饼的地方。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，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。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寻找我，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，而是因为吃饼吃饱。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。他们问说，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，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。他们又说，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，好叫我们信服你呢？你要行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，正如经上所记载的，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。于是耶稣向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并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，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。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。他们便说，主，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，信从我的总不会渴。但是我向你们说过，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。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，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，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。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，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，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。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，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。犹太人遂对耶稣窃窃私议，因为他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。他们说，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？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，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记载，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，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只有那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信从的人必得永生。我是生命的食粮，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谁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活的食粮，谁若吃了这食粮，必要生活直到永远。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，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 赐给我们吃呢？耶稣向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。谁吃我的肉，并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。在末日，我且要叫他复活，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，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。谁吃我的肉，并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，照样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。谁吃这食粮，必要生活直到永远。这些话是耶稣在格法翁会堂教训人时说的。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，这话生硬，谁能听得下去呢？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私议，便向他们说，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？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，将怎样呢？是生活的是神，肉一无所用。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，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。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，喊谁要出卖他。所以他又说，为此我对你们说过，除非蒙父恩赐的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从此，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，不再同他往来。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，难道你们也愿走吗？西满跛多禄回答说，主，唯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去投奔谁呢？我们相信，而且已知道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？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。他是指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大斯说的。因为就是这人，十二人中的一个，将要出卖耶稣。